尼拉之东南大约6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部徘徊。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勒卡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8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微弱，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星期三、星期四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吉他手阿鸡。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政府因应专家建议，已更新疫苗通行证对康复者的接种要求。 12岁或以上的康复者，如果仍然在康复之后6个月之内，或者感染之前已经接种了第二或第三剂疫苗，疫苗通行证之下并没有额外的接种要求。 12岁或以上已康复满6个月，感染前已经接种一剂，在第一阶段疫苗通行证下并无额外接种要求。 但是如果感染之前未曾接种疫苗，4月29日之前就需要接种第一剂疫苗才可以使用疫苗通行证。 到了第二和第三阶段，无论是感染前未接种或已经接种一剂人士，如果第一剂超过6个月，就必须接种第二剂。 12至17岁康复者如果接种伏必泰疫苗作为第一剂疫苗，在第二和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之下并无额外的接种要求。 个别康复者如获医生签发医学豁免证明书，可于有效期内豁免于疫苗通行证的接种要求。 疫苗通行证，打赢这场硬仗。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嚟到4月11日呢一天啦。4月11日，农历系3月11日，星期一啊。 清晨时间5:09，气温有23度，今日最高28度啊！一些事情，系一些事，一些情。 当深夜实在难得，午夜里， 郭小林。 朦胧的宇宙在沉睡，喜欢独觉，随回忆远荡去。从前虽已是静如水，沿途望望旧日山聚，仍然静静掉下眼泪，即使这样是无需。其实许多东西总仍已记不起，根本不应这样令人回味。难道世界有些东西永远不死，还是这个我你懂得放低？当生活似是难知错或对，繁忙的岁月泪，只好夜半随回忆远荡去。行离使我落寞人堆，然而旧日越是美丽，停留越忙便越叹为，偏偏我自愿留低。其实许多东西早仍已记不起，根本不应这样令人回味。难道世界有些东西永远不死，还是这个我你懂得放低？原谅我一再想你，原谅我再度记起。其实许多东西早仍已记不起，根本不应这样令人回味。难道世界有些东西永远不死，这个我你懂得放低？ 开始嚟，今朝早清晨所嚟嘅有郭小林呢一首《一些事，一些情》，系啦，郭小林都若干年前系红过嘅吓，咁啊跟住去个台湾发展，而家就冇佢一啲嘅消息啊，都冇乜见到吓，咁啊但系曾经喺呢一个圈度出现过，就有啲嘢留低，拍片嘅有电影啊或者电视，唱歌嘅就有啲歌曲留低，几时攞翻出嚟听都系一样系历久如新噶嘛。早晨啊，今日天气方面咧暖一啲吓，咁而喺呢个天气预报方面咧，我哋睇睇喺广东沿岸咧风势系微弱嘅。喺上昼5:00，热带风暴尖鱼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约6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东部徘徊。同时，强烈热带风暴勒卡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7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 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概28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风势微弱，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星期三、星期四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3度，室外气温是这个相对湿度85啦，气温23，今日最高紫外线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啊。 圆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进太空里，我会抹去你的眼泪，哪怕变化岁月里，北风只管呼呼吹，我也会抱你吻你身心里。愿乖乖早点去睡，记忆掉进世间里，去看去听你必会累，世界会要你面对许多纷扰的火堆，告诉我不必孤单空心碎。爱你是我的心碎，怎么结果都心碎，无需付出音催逼一生答罪，只需过妈妈一生不畏惧，世界醉了你不醉，有了智慧再加敏锐，你要往远远路去，不管艰辛只管醉，我也会暗暗祝福一千句。 Maria Carey 嘅呢一首《Mama I Love You》其实就来自一套电影《法内情》嘅主题歌曲 方乃晴当时就是1988年的时候刘德华做的一套戏，咁同阿叶德娴做的一套戏，佢哋嘅缘分就喺呢度开始啦。呢套戏咧就讲一个喺孤儿院长大的一个律师啊，咁当然就系刘德华饰演啦，就为一个咧系被控谋杀的妓女刘慧兰的故事，咁就系叶德娴所做的，最后就打赢咗呢一场官司。不过佢一路原来都唔知道帮即系呢一个人去打官司嘅女人，原来咧就系自己嘅妈妈，就一个几催泪、赞人、热泪嘅故事啊！咁嗰阵时咧都系一套系卖座嘅电影之一。接近5:20。提起刘德华就想起他这首歌《爱不完》，延续妈妈 I love you。 谁在我未全醒时静静的亲亲我，困扰中给我支持，冰封中锁火，谁令我绝无可疑，活着多么不错，你眼睛给我歌词，填活这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爱一生都也爱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眷恋，知不知一丝一丝你的注视，令我醉一生都也醉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着多么不错，你眼睛给我歌词，填活这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爱一生都也爱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眷恋，你的注视令我醉一生都也醉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这生以后亦让我眷恋，知不知心中许多爱的说话，就算说一生都也说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 刘德华的爱不完，近年的刘德华已经在内地的专注他的发展，

哪知这是爱，离别了方知当初太分外，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泥路上怀过 Brenda 卢叶薇的这首都是得意作品之一《泥路上》，转头再见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外电报道，中国向塞尔维亚附运精密防空导弹系统。美联社引述传媒和军事专家报道，六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上星期六降落贝尔格莱德民用机场，据报运载中国红旗22地对空导弹给塞尔维亚军方。根据影到的照片，带有解放军标志的中国货机停在机场，塞尔维亚国防部未有回应美联社的查询。专家说，中国经过至少两个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运送这批军备。报道说，这批中程导弹系统交易在2019年商定。塞尔维亚总统姆薛奇上星期六曾经表示，将会在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展示军方最新的骄傲。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今个星期将会交代几方面工作，包括学校恢复面授课安排。他说政府不认同以打针决定学生能不能够返学，要以学童利益为依归，在校园管理风险，学生做快速检测后先返学是安全做法。政府今个星期亦会公布未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安排。林郑月娥说，本港疫情并没有急速反弹，即使快速检测阳性个案增加几百宗，核酸检测阳性个案正减少，整体确诊数字平稳并持续下降，是时候进入细化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安排。至于政府会不会推行全民强检，林郑月娥说，要待1年3日的自行快速测试 行动完成之后再检视情况，并要考虑疫情发展能力和对市民的影响，未能够确实回应是否需要在短期内启动全民强检。广州发生新一轮本土疫情，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今日开始市民非必要不得离开广州，如确需离开广州必须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全市中小学校暂停面授教学，采取线上教学，有住宿条件和全封闭管理条件的高三除外。有住宿条件的高三年级在校实施全封闭管理，没住宿条件的居家上网课。高等院校实施封闭管理，学生非必要不得离校，加大核酸检测频率。当局说，广州新增22名新冠感染者，今次疫情累计报告23人感染。央视报道，根据流行病学调查，近日发现的感染者大部分来自白云区、中风险区和各类管控区域，主要在密切接触、次密切接触或重点人群中，主动排查发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8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微弱，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星期三、星期四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路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国剧八三零呈现讲述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巡回检察组 傅明月向冯森承认他的爱人叫米振东，而且房入面还挂满着米振东的相。傅明月知道米振东的妻子是童小娟，但是听说他们要离婚，所以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宝贝女啊，阿爸去买餸啊，你今日想食啲乜啊？ 只要系你整嘅就咩都得啦。 唉，宝贝女，你睇咩睇到咁入神啊？商场消费优惠？ 系啊，阿爸，你睇下林林种种，我真系要快啲去消费啊！迟咗咧，惊咩都俾人买晒啦。 唔使噶，啱啱推出消费券嘅时候，商户大部分都会观察下先。迟一啲可能会因为竞争而提供唔同嘅优惠，所以等一等疫情再缓和啲先至去消费，可能仲抵啊！ 阿爸，其实咧，我哋一窝蜂咁去消费，会唔会增加感染风险噶？ 抗疫最紧要系做好防御措施，接种疫苗，戴好口罩，清洁嘅消毒功夫要做到足。嗱，疫情严峻就应该减少外出，消费券嘅使用期咁长，我哋可以慢慢使嘅。 你实行咗环保生活几耐啊？ 嗯， 咁你随身带备咗啲咩环保物品啊？ 嗯， 你算点啊？咩都答我唔到。 唔系啊，希婷，我想留翻我哋节目先答你啊。我哋仲可以问埋听众，互相了解一下环保习惯同埋喜好，唔系仲好咩？ 又好似系、啊，咁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约定大家，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辉庭见啦、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啱啱过咗个星期六同埋星期一，系咪觉得咧就市面上人啊真系多咗啊，多咗出嚟消费啊，就加因消费券咧真系有个效用喺度啊！反正出街又要使钱嘅时候买嘢啊咁样，平时你都要噶啦，呢个生活所需。咁但系咧就多咗钱去消费嘅时候咧，个心啊真系开心啲嘅，使啊真系使得疏爽啲嘅。所以咧，可能你见到一啲饮茶嘅地方啊，即系想饮饮食食啊，系或者系买一啲嘅生活物品啦，嗰啲地方咧都系多人咗嘅。咁啊，自然啦，因为一段时间系大家都唔会外出。咁啊，又话惊即系见得人多嘅时候咧，容易感染咁，所以咧，全部都系尽量少出街就少出街。但人咧，好得意嘅，即系你自己将心比己，嗬，唔出街一轮咧，你又心思思，觉得点都要行出去。 即係走一走噶，落樓下攞個信箱喺個信箱度攞啲信啦，或者喺附近買少少嘢咧，你叫做行開下咧都好啲嘅。咁啊就總之都係要記住小心啦嚇。咁啊但係即係當係有呢個消費券嘅時候咧，可能喺你心裏邊咧已經係諗咗好耐啊，我又想要買啲乜嘢，又買啲咩嘅時候咧，就趁住喺呢個時間，疫情又開始好似比較穩定啲啦，冇嗰陣時最高峰期見嗰啲數字咁得人驚咧。你又會係覺得可以㗎喇咁。咁人係真係需要出街嘅，唔出嚟真係好似坐監咁嘅感覺。咁但係因為經歷過呢一個咁多波嘅疫情呢，大家心中裏面呢都要記掛，無論點都好，就算話啊回落啊去穩定嘅數字嘅時候呢，你都係要有一個警惕嘅心啊。曾經做過一個警惕好防範嗰種心呢，係千祈千祈唔好係放鬆，都係要把關把得好先得啊。而消费券佢嘅时间都几长，你真系可以慢慢使啊！除非你真系买咗大手笔嘅嘢咧，就好快使完吓。陈秀文的震荡啊，早晨，现时时间咧就5:43啊，今日咧就系4月11日，农历系3月11日星期一，咁啊全民嘅自己快速测试嘅检测咧，8号、9号、10号。 大部分的市民都合作，是吗？这样其实都关乎自己的健康咯，亦都要尽一个公民嘅责任。有事嗰啲咧就系、是、已经系上报咗啦，完成咗啦。不过呢个完成咗个做法咧，系三天就做咗啦。但以后其实当然你唔需要日日做啦，日日做咧都要用好多呢个快速嘅测试包。系有感觉真系系咪觉得唔妥，或者去得街多嘅时候，又话一两声咳啊，头晕晕头赤赤嘅时候觉得唔妥咧，就真系要做一下吓。咁如果唔系咧，否则嘅话咧，你觉得 OK 咧，都唔使话要日日做嘅。咁即系间唔中你睇下有冇呢个嘅象征嘅时候，你就去睇清楚自己有冇事，及早知道啊。咁啊，亦都可能有啲朋友咧喺呢一个嘅呢段日子里边未收到呢、這个即系抗疫包，都系大有人在。可能系或者系啦，喺、网上咁啱系即系醒起啦，就有人睇见咧，就系、是、挂喺门外边嗰个防疫包咧。咁有啲即系邻居行过咧，就真系顺手牵羊攞咗去啊！其实呢样嘢真系要不得啊！呢、這个心态啊，人人都要有一个抗疫包去做嘢噶。咁你唔可以去顺手牵羊攞咗人哋嘅嘢，呢个系即系不问自取，就视为贼也啦吓。仲要系呢一个即系咁重要嘅嘢咧，都系咁嗰个人真系要不得。是有天眼睇住，人在做天在看啊！咁如果就有啲人就真系又未攞到嘅咧，就喺嚟紧嘅日子咧，其实呢个服务咧系延长多几日，去到13号嘅。喺全港18区开设，一共有89个保漏拾遗嘅派发站咧，都可以攞到嘅。主要咧系位于各区嘅体育馆啦、社区中心同乡事委员会等等。另外都有啲学校借出一啲校舍作为街站啦。咁大家咧就总会系攞得到呢啲嘅，即系可能系迟少少，唔紧要，真系有即系之前系或者甩漏嘅嘢，又唔知点样嘅邮递错误啊等等，你攞到嘅时候咧，就快啲去做检测啦，即系自己做一个快速测试嘅检测。喺呢一个嘅疫情当中咧，大家就学识咗啊，点样用呢个快速测试包。我当初第一次做嘅时候唔识嘅时候咧，都要去慢慢研究一下，但其实咧。当你做落嘅时候，都系好简单嘅一件事。喺你撩鼻嗰下嘅时候，系唔系去到咁深入咧？又唔使咁深入噶。其实你觉得系攞到一啲黏液咧就得噶啦。如果唔系你怼到好入嘅时候咧，自己又好辛苦，甚至有啲系流鼻血添啊！当然喺你滴完嗰个嘅水之后咧。要睇起码15分钟嘅时间啊，先至系作为一个标准啊。但系又唔好过咗20分钟。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做？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多奢侈的梦，一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悬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仍流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做？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奢侈的梦， 一朝使我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现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意情仍流光。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未动我意情仍自我。 点都好，每一天我哋要好好过，唔好过嘅时候都要继续要系用你嘅正向嘅心去过，明天仍要继续。谭咏麟，早晨，时间系接近五点踏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天晴，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概28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风势微弱，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星期三、星期四会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 象食狮， 狮食虎， 虎食豹， 豹食狼， 狼食狗， 狗食猫， 猫食鼠， 鼠又食番象， 一物食一物，一种平衡，俯仰于天地间。 咁海洋呢？海洋环境急剧转变，为了生存，依家连海豚都会同雀仔跨物种合作。 纪录片系列《海洋猎人》揭露出海洋哺乳类动物意想不到的猎食策略。 星期二晚11点， 港台电视31。 早晨，大家好，我是张继聪。咁啊，每朝早起身咧，第一件事咁啊，梗系刷牙洗面啦。跟住咧就会食早餐，因为我觉得咧早餐好紧要嘅，即系充满能量咧，嗰一日咧都特别顺利嘅。咁然之后咧，我就会同我嘅屋企人倾偈啊，例如同小朋友玩下啦，了解佢发生咩事啦，咁啊可以同佢玩下游戏啊，增进下父子嘅感情。然之后就睇睇报纸，睇下嗰日发生咩事，应付嗰日嘅工作啊。个头开得好咧，嗰日就自然顺利噶啦。祝咁多位咧都同我一样。清晨爽利， 清晨，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吉、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我哋就面对紧呢个疫情之苦。今日咧喺晏啲嘅时候，钟志光会同大家讲下，其实我哋好耐之前嘅年代咧，都有大瘟疫，嗰阵时系点样嘅呢？吓？ 昨晚到白色的天，尽是念你想。 唱陈美玲的《欲断难断》，除了情之外，这个即是爱情之外，疫情都是我们不想去欲断难断、啊、希望有一天它会消失、啊、这个是梦想来的。专家都建议，如果是60岁以上打了第三针科兴或者伏必泰，三个月后都要打第四针。 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8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微弱，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 星期三、星期四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 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鲶鱼集结在北纬11度、东经 125.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二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二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度6公里，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21公里。这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吉他手阿鸡。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响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大老板个 email 咩事呢？ 有笔数要你跟一跟，因为美国总公司嘅收款银行因为税务问题俾人查紧，唔可以好似平时咁过数。财务部 Ivy 会 send email 俾你，你跟佢指示做啦。 点解会叫 Ivy 揾我咁得意嘅？通常都系 Ben 仔同我联络噶、哦。咦 ，Ivy 个 email， 大老板指示要麻烦你喺香港公司户口过一亿去呢个户口。 咩 account 嚟噶？个户口名都唔系大老板个名嘅。 呢个系大老板嘅生意伙伴嚟，佢话要快啲手，一收到 order 就要即刻过数去呢个户口。 咁怪嘅，我做咁耐都未试过咁样过数噶、哦。不过大老板同埋 Ivy。都是用公司的 email， 照计都不会有错的。 我收到你份财务报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笔钱过了给这个朱大强的？ 你 send email 叫我过数的嘛，他不是你生意伙伴来的吗？ 我从来没有叫过你这么做，还有这个人都不是我生意伙伴。 点解会咁噶？ 喂，冇咗成亿嘅钱啊，你话点算啊？ 就系我先 hack 入呢间公司嘅 email 系统，之后假冒大老板同 Ivy 去传送电邮，一唔小心我就可以乘虚而入啦。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当收到要求汇款电邮嘅时候，记得要查清楚真实来源嘅电邮地址，或者可以致电对方核实资料去判断真伪。为免公司嘅电邮系统被入侵，雇主应该加强教导员工，向商业伙伴传达相关嘅防骗资讯，以免堕入电邮骗案嘅陷阱啊！ 同我认识嘅电邮地址又唔同，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二二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春天嚟到啦，黄善霞老师啊，你去过日本教烹饪，一定食过好多隐世美食啦。 系啊，而且仲学咗佢哋当地嘅一啲烹饪秘技添。 哇，不如教下我啊！ 好啊，呢个礼拜我会喺有你同行节目里边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旅游经历，同教大家煮下餸添。 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昼四至六嘅有你同行。 冇错啦，我系黄善霞，我哋一齐嚟谈杯茶。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六点接近十二分嘅时间啦，你听紧嘅仍然都系朝头早清晨爽利嘅节目。啱啱过咗一个钟啦，五点钟开始，一路回到六点半，稍后咧会有钟志光嘅出现啦。咁啊，今日天气咧就大致系天晴，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概28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微弱，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星期三、星期四会有几阵嘅骤雨，咁而喺本周嘅后期咧，风势咧都会系较大嘅。现时气温咧系23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6%嘅，差唔多系啦，要过埋呢个骨线，系过咗啲痰痰之后咧，开始啦，好啦，同阿钟仔一齐做呢个环节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四月十一号星期一朝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咧，又系阿钟志光啦。早晨啊，钟志光。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星期咧，你就带大家去睇翻，其实都系人世间最唔想面对嘅死亡啊。咁、但系其实系喺思维上，我哋要去进化，去令到自己，纵使系面对伤痛嘅时候，我哋都要欣然去面对而接受去。做翻你平時嘅嗰、那個啊，即係生活係依然繼續。係 啊， 咁今日都係仍然就呢個話題繼續講翻 啊。大家傾下嘅，即係頭先你講到呢個現象咧，我經常都講噶啦，只可以用兩個字嚟總結，就係、是、無奈。 嗯， 因為我哋都唔想。咁我哋人世間其實，如果譬如我哋呢一代嘅成長，或者淺你呢代嘅成長咧、其實已經享盡咗好多福噶啦。 係啊， 你諗下喺我哋一路經歷冇戰爭，冇戰亂啦，因為我哋都係二次大戰之後嬰兒潮嘅出生者啦。咁啊過程當中咧， 講緊你話天災多唔多咧？冇地震喎、啊 嗯， 我哋唔知道啊。最近好似話台灣又有，日本又有啦。 但我哋生活喺香港啊，唔同啊嘛，好好多嚇。 係啊，咁同埋亦都喺七八十年代之後嗰個經濟起飛咧，咁、 嗯、 令到我哋可以講得話係利益嘅既得者啦。 係、 啊。自從我哋即係有之以來咧，即係最大嘅危機，唔計今次啊，之前咧都應該數到係2003年嘅沙士。 嗯。 咁但係嗰個時間咧係好短就過咗噶啦。 不過就都當時就好驚，而家回望翻嚇， 當時好驚噶嚇。咁、啊、但係你諗下，除咗沙士之外咧，譬如香港都試過話有禽流感啦。咁、 啊、 但係似乎話，誒、哎、我唔食雞或者係將啲雞殺咗，好似又冇乜事咧。巴西試過寨卡病毒， 但係嗰、那個 香港好遠喎。 係啦係啦，所以又覺得唔係好大嘅影響。 係啊，咁啊，直到去應該係2019年年尾到嚇、啊 嗯， 即係20年頭左右咧， 就係、是、呢個疫情嘅開始啊。 係啦，呢、這個。新冠肺炎嘅開始咧、 嗯， 其實當時大家都某程度都幾樂觀嘅，應該好似沙士咁啦，係咪先？暑假冇事噶啦， 係啊，熱天就唔同啦咁 啊。係啊，咁但係原來睇翻事實唔係嘅，一路個影響到而家。 係咯，原來眨下眼咧，你即係超過兩年以上啦。咁而大家去睇嘅咧，即係頭先你話我哋冇經歷戰爭， 嗯、 不過睇翻而家呢個疫情，其實都係一個等於戰爭咁樣嚇。 係啊，咁同埋有咩出路咧？其實大家都唔知。 嗯。 點解大家都唔知咧？有好多唔同嘅專家都提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咁究竟呢個意見我哋冇咁嘅常識或者冇咁嘅知識之下咧，你只可以係相信嘅啫。咁、 嗯 啊、所以總結都係即係自己做好啲防疫咯。 係啊， 咁特別係隨住身邊嘅朋友或者屋企人越嚟越多感染嘅時候，你就覺得真係點避都冇用啊！有時真係唔知點解會中 嘅 喎。 係 啊，真係有啲做到好高防嘅一個做法咧，都中喎嚇。 係啊，所以呢個冇辦法。咁但係咧，我今日想同大家講咧就話。原來瘟疫咧，我哋當呢啲 Omicron 好乜都好啦嚇，即係其實係瘟疫嘅一種咧、 嗯。 原來喺我哋中國咧，係好多年前咧已經係有噶啦。 即係自古以嚟， 有時 我哋睇翻啲粵語片都有提及過啦 嚇。係啊，嗱、啊，譬如你睇翻啲文章啊，各方面咧、啊，原來喺東漢末年咧，即係三國嘅時候咧，曾經咧有好大嘅瘟疫嘅。 嗯。 咁譬如咧。有啲文獻嘅記載咧，喺《三國志》武帝紀方面咧，就記載過一段小文字咧，就係權民欺治啊，即係你孫權啊，乃走攻至赤壁與備戰，即係呢個赤壁之戰啦嚇，不利啊，呢個曹軍不利啦嚇，於是大疫，利是多死者，乃引軍還。即係喺赤壁咧，就曹軍咧就當時咧有一個瘟疫啊，咁、 嗯、 所以咧佢要退兵啦啊，咁冇辦法繼續啦。咁而另外咧。係，亦都喺《三國志·魏書》咧，亦都講到咧，喺建安十四年啊，剛才所講嘅咧，建安十三年啦， 即係第二年又嚟， 第二年又嚟啦。咁、啊、又嚟咧，佢話軍數精還啊，或遇疫氣，利是死亡不歸，家失怨狂，百姓流離。哇！呢度仲慘，話影響到呢個百姓添啊、 嗯。 去打仗嘅士兵咧，都因為遇到呢個瘟疫咧，而陣亡啊，唔係打仗係陣亡喎，唔係打仗俾對方殺死喎，而係話咧係染到瘟疫嘅死啊。咁亦都可以睇到咧，其實由建安十三年開始咧，大約係公元208年開始咧，一段好長時期嘅瘟疫啊。咁其中咧，去到建安22年咧，就更加係一個大瘟疫啊。 咦，都係喺十年八載之後嘅事嚇、 啊。因為咧係曹植咧。在他有篇文章叫做《雪疫氣》当中，哇，他讲到很惨，他说建安22年戾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粒之哀，这个粒你可以读到泣的、 嗯、 即是饮泣，或合门而危，或覆族而丧，你想想是成族人啊，成族人可以一起死了的、 嗯、 很犀利的。咁而你睇翻咧，佢講緊建安22年咧，即係曹植特別係有感受啊，因為佢啲老友記啊，咁邊啲老友記咧？建安七子七個人嘅，好好文學嘅，當時叫做建安七子啦。咁啊，呢七個文學家當中咧，除咗孔融同埋婉瑜咧，係喺22年之前已經過身啦，其餘嘅五位啊。其余嘅五位咧，系包括咗边五位咧？系徐干啦、应畅啦、刘征、陈琳同埋王粲啊，都系喺22年嘅瘟疫而亡嘅。咁佢喺其中一篇好有名嘅文章叫做《与吾志书》啊。咁呢篇书咧，我记得系中学课程嚟噶，我读中学都读过嘅。咁佢一段说话咧就话：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留， 一時趨勢，痛可言也。 哇，真係好悲痛啊！嚇咁樣。 係啊，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比對翻香港咧，你可能都有啲嘅感受，因為喺呢個疫情期間咧，發覺咧唔單止身邊有朋友染疫啊，咁亦都係有朋友因此而過身嘅。咁呢個係好傷感嘅，令大家嚇。上個星期我哋都講過啦嚇。咁嗱，亦都睇翻一啲嘅資料咧，東漢人口最多嘅時候咧，原來係6000萬人嘅。咁但係經過瘟疫戰亂之後咧，喺三國時期咧係鋭減啊，去到220年左右啦，即係建安25、26年左右咧，人口得翻2300萬啫喎。 哇！即係好大部分亦都可能係瘟疫而不在啦嚇。 係 啊，當時佢哋就的確幾不幸嘅，因為除咗係瘟疫之外咧，亦都有戰亂啦。咁所以我覺得當時佢哋形容民間嘅情況咧係都幾悲慘啊！我記得好多年前咧係同大家講過咧王燦嘅《七哀詩》嘛，佢話咧出門無所見啊，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肚子棄草間。你諗下，哇！出到去見到白骨蔽平原，你諗下， 即係多到不得了。 係啊，望落去一個平原，原來咧係全部都係啲白骨或者屍體擺曬喺度。你諗下係幾震撼啊！啊，所以另一首咧，蔡瑗咧亦都有幾句嘅悲憤詩當中咧，佢話：白骨不知誰啊，中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啊！你想想白骨不知道是誰的，中中橫橫地搭在那裡。我看到這兩句詩呢，不其然令我想起較早之前看新聞，你看到香港一些醫院的殮房或者醫院的急症室附近，你都看到很多一些屍體，雖然包好了，但是呢都是即係咁樣層層疊放喺度咧，你不其然咧，即係個心咧係好酸。 我都係諗起呢個畫面啊！再早期啲嘅時候，喺外國嗰啲咪更加係嗰時係都好多人係因為咁而死咗，係多到你處理唔到嘅時候，佢要係將啲屍體係倒落個坑度嚟到埋葬咁樣嘛。即係你作為親人咧，你真係好心痛啊！ 嗱，咁其實咧，我哋都要可以提一提咧，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唔知道大家對於一個生活就固然之一定有影響噶啦，因為你可能係工作亦都唔會有咁多公開啊，社交圈子就冇曬啦。咁但係除咗喺生活上，譬如思想上，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因為呢個疫情而導致係有少少嘅改變？什麼思想改變呢？喺建安時期咧，其實最明顯咧，你就可以睇到嗰啲文學家啊，佢哋寫嘅詩詞啊，寫嘅文章啊。都係有一啲嘅死亡意識係滲透落嚟嘅，即係佢哋會諗到咧，哇！乜人可以突然間咁樣死㗎？咁譬如曹植咧，有另外一篇嘅詩啊，講到咧係盛時不再來，百年忽我遊啊！生命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問誰不死？知命復何休？即係開始對我哋嘅生命咧有唔同嘅感慨啊！咁由此咧，可以睇到佢哋嘅文章當中咧，經常都帶一啲嘅唏噓啊。咁啊，同埋咧係有幾個唔同嘅元素擺喺度咧，就通常有啲進取者、積極者就希望立功、立言、立德，咁啊視之為三不朽啊嘛。即係應該咧就話喺我哋生命係既然有限，亦都咁多無常嘅時候咧，我哋應該要努力啲啊，做一啲對於社會有功啦，咁啊，亦都係可以立言，即係著書立說啊，有呢個學說咧，對後世有所影響。嗱，呢個咧係好積極嘅，好積極嘅。咁但係咧，亦都可能有啲咧，就係對於呢個生命咧係寄予同情啦，咁啊，亦都係負以無奈。咁究竟點做好咧？嗱，譬如好有名啊，曹操嘅《短歌行》咧，佢就話：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嗱，呢個咧有人讀憂思嘅，係一樣嘅啫嚇。係啊，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咁啊，即係講到咧，我哋嘅人生為乜嘢啫？係嘛？哇，隨時會離開噶嘛，好似朝露咁啫嘛，係嘛？ 人生如朝露 啊！冇錯啦，去日苦多，剩翻落嚟嘅日子，唉，都多多少少都唔好理佢啦。啊，咁啊，要解憂就唯有杜康，即係飲酒。杜康即係酒嘅借代啦。咁你睇到咧，係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反應嘅。 但其實咧，你睇翻係由古時嚇去到咁古時，到到而家去睇翻現代咧，其實人所面對嘅嘢係冇分別啊。 係啊， 古時同而家 大家都是有咁样嘅感受。我哋而家都系话啊，到底系为咩咧？点解个疫情会搞到咁嘅咧？即系全世界系跪低咗，系好无奈，唔知道有咩方法可以面对系解决到，而再有翻以前嗰种生活咧咁 啊。阿展，你讲得好啱，即系我哋点睇到个出路咧？我哋每日即系听到呢个防护中心嘅记者会，啊，今日有几多人确诊？有幾多人死亡？即係接受緊嘅信息就係咁樣。咁其實咧，即係生命同埋死亡咧，永遠都一個即係好大嘅題目嚟嘅。 咁同埋會發覺咧，啊，以前啲嘢原來係隨手可得啊！即係你可以去吃喝玩樂啊，我中意飛去邊度度假。原來而家你睇翻嗰啲係即係以前你覺得，哎，好似好理所當然，咁容乜嘢啫？星期五六日咪走去飛一飛幾日翻嚟咯。但係而家你係好奢侈嘅，你冇得渴求呢樣嘢。 冇㗎啦，即係生活係唔同咯。所以嗱，我哋即係我今日提出呢個論點咧，就係話當我哋睇到咧東漢末年咧嗰個瘟疫係咁犀利咧，天災係咁犀利咧，即係人嘅生命咧已經係好無常㗎啦嚇。今日都唔知聽日係咪繼續可以生存嘅時候咧，嗱佢哋睇到個咁嘅危機嘅出現咧，咁令到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應對，即係佢哋對生死嘅思考咧，會重新去探索啦。咁，當中我哋已經講過啦，即係有啲就希望要有不朽嘅功名啦，積極嘅，即刻要去做啲可以流傳後世嘅嘢。咁亦都有啲咧，喂，及時行樂啦，係咪先？講多無謂啊！今日有酒今朝醉啊，聽日都唔知咩事啦。咁喺唔同嘅情況之下，又恰恰我哋諗翻，我哋其實喺前提，而家喺我哋面對當中咧，都係一個咁困難嘅情況嘅。咁同埋你一路見到咧，身邊嘅長者啊，身邊嘅朋友有啲人離開咗，咁其實你真係咧諗下，特別係唔知點解咧，突然間呢幾個月啊，即係踏入咗2022年呢幾個月，喺我周邊都有，你話即係好難具體講一個數字出嚟，但係總覺得嚇呢個朋友哎呀離開咗啦，嗰個又唔喺度啦，即係同埋。仲有喺一啲喪葬嘅情況之下咧，你都唔係咁容易去啊，或者係咁可以去到咧。即係一啲個朋友，哦，我唔見咗就唔見咗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我諗每個人會有唔同嘅反思，每個人有唔同嘅應對嘅。咁啊，唔知大家個諗法係點樣啦？呢個真係冇一個formula，即係冇個方程式可以話俾你聽嘅。 即係啦，所以好多嘢唔係你預期或者你想點就點。原來有一啲嘢咧就係限制咗。限制咗你做唔到就做唔到嘅時候，我哋就要接受嚇。 最慘咧一個問題就係你而家你想話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原來都唔係咁容易嘅喎。 係啊， 你只可以攞住樽酒翻屋企自己醉 嘅 啫。 你就唔好諗住約啲朋友啦。即係我覺得，就算話你解除啲咩社交令都好啦嚇。我諗人係會。学会小心咗， 系同意，同意。 系啊，即系就算将来话，哦，即系有朝一日，诶，唔使戴口罩啦，你估会唔会啊？即系我觉得我就 都会继续戴， 喺有一啲情况之下就会戴，譬如你人多嘅地方就会啦。 其实嗱，某个程度又觉得戴口罩又唔坏。嗱，我自己为例啦，戴咗两年几口罩啦，我呢个期间未试过有感冒啊，未试过喉咙痛。以往咧，我每年咧总系惯性地咧一转天气咧会流感啊，或者系喉咙痛嘅。呢个当然系意想不到啦。 所以咪有啲嘢原来有呢个益处之余，你就亦都有啲嘢需要牺牲啦。咁系啦，总之嗱，我哋冇得选择点样嘅生活嘅时候，就佢点嚟嘅时候，我哋点样用自己嘅方式去适应啊？ 啱啊，每个人唔同嘅呢样嘢，真系唔可以话系即系讲出一个道理啊！我觉得系啊， 系啊，好啊，咁啊，唔该晒啊，钟志光同我哋提出呢啲题目嘅时候咧，都俾我哋嘅思维去反思一下，大家谂谂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钟仔啦 ，OK， 拜拜。寒 风筝飞多远？ 心声相碰撞，信将来能力冲 大長今是來自一套韓劇，就是大長今，講一位女性這個御醫長今的故事。好了，多謝你收聽，聽朝清晨爽利見，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已经宣布参选行政长官的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目前收到大约300张提名票，竞选团队正是点算具体数字。他又感谢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专程到湾仔中环广场的竞选办公室交提名票给他。李家超说举行了两场网上会议，共有130名选委出席，大家都踊跃发言给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很有参考价值，他现时正努力撰写政纲。他又说所有出席网上会议的选委都支持他参选，亦支持他提出的三个施政方针。李家超说会团结各方力量，政府团队各司其职，将我与我们共同解决问题的文化推展至全社会。最近全城起动参与抗疫派发物资包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广州发生新一轮本土疫情，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今日开始市民非必要不得离开广州，如确需离开广州，必须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全市中小学校暂停面授教学，采取线上教学，有住宿条件和全封闭管理条件的高三除外。有住宿条件的高三年级在校实施全封闭管理，无住宿条件的居家上网课，高等院校实施封闭管理，学生非必要不得离校，加大核酸检测频率。当局说广州新增22名新冠感染者，今次疫情累计报告23人感染。央视报道，根据流行病学调查，近日发现的感染者大部分来自白云区、中风险区和各类管控区域，主要在密切接触、次密切接触或重点人群中主动排查发现。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官员说俄军发射导弹攻击第涅伯罗地区，完全摧毁一座机场，机场周边基础设施亦被破坏，并造成6名国家紧急情况局人员受伤。乌军又说俄军仲继续炮击哈尔科夫，以及围攻已被围困近6星期的南部主要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火车站上星期五遭导弹击中，造成57人死亡后，恢复疏散平民工作。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说，星期日共有2800多人由多个城市经人道走廊撤离，其中213名居民离开马里乌波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8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微弱，日间炎热，能见度较低。星期三、星期四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来到早上6:34，欢迎收听4月11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宣布参选特首的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已经收到大约300张提名票，他的竞选办主任谭耀宗预计今个月底会有初步政纲， 但相信不会有太具体细节。有评论指李家超较迟公布政纲是希望更审慎和更忠实，亦都有评论指他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方向对程序公义是很大挑战。一阵会有特写报道。 由专科医生将香港的确诊比率和采取清零政策的新西兰相比，发现两地确诊比率相若，但是疫苗接种率的差别令到香港的死亡人数远远高过新西兰。来紧复活节假期之后，全港学校将会分阶段复课。